女神小磊闪亮登场。 伴随着欢快的音乐，又在星期天的下午四点和大家相约在女神百分百。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女神百分百，我是小磊。 大家好，我是袁一，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天一，铁打的天一。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祝平的 Ladies Friend 妇女之友啊，我是今天嘉宾天一。 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的范范，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 通常范范后面不是应该范范范伟奇？有些人应该歌声响起。 对，大家好，我是范范，还是范范， 还是你的范范。 所以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 今天啊，就是随着秋冬现在渐渐的走入我们的生活，天天这个天气啊开始凉意十足了，那很多人开始存秋膘呀，也放弃了减肥的想法。 真的吗？你们不看每周一的女神百分百吗？你们好意思囤脂肪吗？看到我们周一的女主播小雨瘦成那样还在瘦，你们真的没有资格再囤脂肪啊。 但是如果不小心存下的话，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吗？ 因为是有什么小妙招， 对对对， 来遮一些逐渐开始发胖的这个形象， 小脂肪。对，如果秋冬想吃很多东西来存一下脂肪来过冬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来和大家来讲几个小妙招，能够让你脸上啊或者身上来装瘦。这个妆呢是化妆的妆啊，来用这个小妙招来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瘦一点，在这个冬季也可以美美的。 那今天到底要有哪些小妙招呢？我们一会儿会交给在我们嘉宾席就坐的嘉宾天一还有范范， 对， 两位会给我们一些实操性的东西。 为什么嘉宾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呢？因为我们主持专业呢， 主持专业 化妆， 我以为主持专业比较胖，所以是需要讲这个话题。 主持专业向来都是只露上半身，如果在主播台上的话，所以你可以像对吧，某些女明星一样，只要脸瘦就可以显得全身都很瘦，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妆容就很重要了。 对，那我们还是先进入今天的女神麻辣烫。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今天麻辣烫的第一条资讯呢，是揭秘水与体重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女人是水做的， 男人是泥做的。 为什么呢？ 和在一起才能成为水泥。哎 呦，钢筋混凝土的水泥，比较结实的那一种。 对， 因为比较壮是吧？ 那所以其实呢， 其实啊，男人才是水做的。事实上，成年女性的体液量啊，通常是占体重的50%，而成年男性的体液量和体重的比例呢，大多是2:3。所以呢，与女性相比，男性的含水量更高。也就是说啊，男人更是水做的，因为男性这个脂肪这个肌肉更多一点。 你说脂肪更多一点，我以为你在影射谁。 我看到天一，我就不小心说出脂肪更多。 我刚好说你是不是在影射我？我有那么胖吗？现在 其实肌肉当中的水分是要比脂肪当中的水分要更多一些，所以男生因为雄性激素的含量会偏高，所以即使像你， 你想说什么？你想说什么？即使像谁， 他的肌肉含量依然也要比普通的女生要多一些。所以水分自然而然有的多了。 我觉得女生水分多是因为女生爱哭，所以我们会觉得女生是水做的。 女生就是瞬间 一激动就流眼泪， 出水分出来。 对 对， 男生不会。 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 不 挖案子的原因是因为水越来越少了，对吗？ 男生为什么水分多？是因为女生的水分都释放出来了，但是男生有泪要往肚子里咽， 都憋在心里了，都是内伤啊。 好了，后面这都是我们自己来演绎的啊。前面那些跟肌肉含量相关的，才是我们今天真的要跟各位分享的小知识。 如果男性的这个肌肉多的话呢，说明他是水做的， 好， 肌肉含量会更多一点嘛。那 第二条，第一条女神麻辣烫哈。接下来这条呢，我觉得跟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其实是很应景的一件事情。在中国诗词大会之后呢，国学又带起了一波文化热潮。那么以月亮的月作为主题，两位才女竟然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连续过招25轮。 哇， 说现在直播间来过招跟月相， 咱们四个要过一轮吗？ 算了，咱们还是看别人的视频 发球。 咱们来看看小小年纪饱读诗书，才思敏捷，应当满堂喝彩，是什么样的一个盛况呢？ 现在呢，我们要来玩飞花岭，关键词是月，每个人都要说出一个含有月的诗句。贺丽然、高寒，请作答。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小时不识月，互作白玉盘。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月下飞天镜，余生结海楼。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现在已经进行到第十轮、十一轮，就完全中间不打磕本。 是的，就是胸有成竹的样子。两个小姑娘，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栏杆南斗斜。 有的诗句我竟然都没有听过，感觉自己什么 呢？现在已经到第十六个回合了， 相当的流畅啊！面带笑容， 而且两个女孩，对，就像你说的，台风非常好，就完全没有那种一定要一争高下的感觉，没有那种紧张感，非常的自如。主持人是寇乃馨，也连连点头， 非常惊讶。 23回合。 哦。 27个回合， 越来越激烈， 卡住了， 卡住，有点难了，到了后面， 但依然29回合，继续开始。 桃花始盛开，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哇！ 江水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 34回合了哟。 观众鼓掌，确实非常钦佩。 二月春风似剪刀，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 现在已经到第38句带月的诗词。 又闻此为题夜月愁空山，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夜夜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两个人棋逢对手，停不下来。 月夜二更无赖是阳。 可能是吃了口香糖， 根本停不下来。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已。 沉香已荒废。 现在您第45句。 哦，等一下， 卡壳了。但是其实有一个小姑娘年纪会更小一些， 对，他们两个其实年龄差距还是有点大，这个应该是10岁左右吧，大一点的可能15、16吧。 24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 哇， 疏影哦，你这个说过。 遇到了瓶颈。有点难了，现在 他们的记忆力其实很超群。 对， 哇， 一连4个月这一句， 哇，最后这个年纪稍大的姑娘其实是略胜一筹。 对，她的这个诗句更多一点。 抱歉，时间到了，对不对？ 最终结果呢，还是年龄大一点的小姑娘胜出。 佩服佩服佩服佩服。哇， 小小年纪真的是饱读诗书啊。 我觉得我们如果甭说是诗句啊，就说带月的歌，咱们能说出49个回合也不容易。 因为其实他在说的时候，不仅要自己有足够的这个储备量，因为对方在说，你还得 说到你的背过的东西， 离开对方的。而且你看刚刚那个姑娘非常敏捷的说，你刚刚这句说过了。 对， 因为如果咱们在说完了 25句，我都没记住他说过哪个， 记不得都说过了哪些。 对， 其实他们的记忆力太厉害了。 这个诗句的对战也是心理的对战， 是是是， 考验的不仅是诗句的这个收藏量，还有我们心理上啊，或者是记忆力上的一些挑战。 像这样的综艺节目，我觉得是可以越来越多的，这样可以掀起一股一股的浪潮，让全民都投入到这样的一种学习的氛围当中。 尤其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对 吧？ 对 对，像诗歌大会、成语大会，还有汉字大会这样的节目，其实希望越来越多。 看到这些小神童啊，感觉非常的佩服。 回去多背背词典，是不是？ 激励了我们。那我们看完了这个为他们点赞的一个视频呢，我们再来看一个非常治愈的小视频。这个视频的主人公呢是一个小家伙，他有点恐高，然后呢伴随着他的这个看护人员呢，在下山的这个台阶过程中呢一直在撒娇啊，或者是求抱抱。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的主人公呢是谁呢？哎，没错，就是一个可爱的小熊猫。 这熊猫体积很大，因为 其实还是大熊猫了。 求抱抱，所以就是饲养人抱着它下去， 对，抬下去， 不愿意下去。 然后现在饲养人员让它自己下去，然后死 不 撒手， 撒开手，太萌了， 抱大腿。 哎，为什么你们不是反应说这个熊猫太懒了呢？ 因为你知道吧，熊猫的可爱之处，它其实有很多的，在我们人类看来，如果放在人类身上，就是一种惰性啊，不好的一些缺点。但是你知道吗？因为它的长相太憨太可爱，所以天一你不要减肥， 我就保持这样，所以以后我犯懒，大家是容忍的，是吗？ 对对对对， 现在 不对呀、啊，我怎么觉得我成了熊猫了呢？ 国宝多厉害啊， 也不是不可以。 这视频的最后，看护人员还是必须让他自己来下这个台阶，也有点像我们人类这个来教育小孩一样。 对，你知道熊猫妈妈天天都会跟熊猫宝宝说，别睡了别睡了，不要睡，你赶紧给我熬，你到时候把黑眼圈给睡没了，人类又不喜欢你了。好冷的笑话 点在最后天。 好了，女神麻辣烫今天的三条资讯就是这样了、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的是百分百 party， 今天的这个主题是用你这个化妆的小技巧让你变得更瘦一些。 是的，我们来装瘦一下。 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午的4:16，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以及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就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视频了。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刚刚说了，因为秋冬这个越来越存脂肪了，那我们在外面穿衣服怎么能看起来整个装束和我们的妆容能够看起来更加瘦呢？今天我们就请我们的范范来和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啊，这个修容其实是我们显脸脸瘦上镜瘦的第一道工序，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嗯， 之后呢，我今天大概给大家推荐，就是带来了几款，就是不同类型的，有修容棒，还有我们的修容粉饼，以及呢，还有就是属于说修容液。当然这个我没带，因为修容液其实说在它是比较属于水分一点的，因为在秋冬呢，我们的脸上它会水分蒸发的很快，所以这样的修容液在秋冬来使呢，可能会导致你皮肤到最后会出现两道黑黑的印 的， 是吧？长胡子了是吗？就 暴露出来。你化了 妆， 妆 很脏而且 对，就会导致你的妆特别的脏。 嗯，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推就是用两款就是比较大家平常会比较非常方便用的。 好， 为什么说要选修容粉呢？因为修容粉的质地它比较轻薄，它放你脸上的时候呢，它会把整个的粉撒的会特别均匀。 啊哈， 那说修容棒为什么它好用？因为它小。并且它小的同时呢，它在你脸上就是说更好的掌控范围，无论是说只要是说像脸颊呀或者额头啊，具体哪一个范围呢，它会更好的给你修， 比较精确一些。 所以今天给大家主要带这两款。其实对于修容来说，我们大家更重要的是要分脸型，因为你不同的脸型，对于你每张脸的话，大概的分就是需要修容的地方也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今天直播间就给范范一个最大的难题。 什么叫最大的难题？哪里来之最了？ 对的，在直播间这四位相比之下，对不对？ 咱们四个脸型是不同的吗？ 对， 像小磊是属于什么？ 是会 圆形 属于不像 是很鹅蛋的 圆。 我有这个婴儿肥，所以我一直给自己建议 这叫苹果肌。 对，这是苹果肌。其实按正理来说，他的脸型应该算是小 标准 小鹅蛋脸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真的吗？好开心哦！ 你不需要修容。 那我看你们修容，慢慢修。 那今天第一个修容是最困难的，因 为 属于说，首先 男生 你有胡子，再一个其次呢，还有一点是因为圆脸其实是相对于说这几种分为是大概普遍型的脸型吧，有那个圆脸啊，还有钻形钻石的那种脸型，还有鹅蛋脸，以及还有我们的菱形脸，还有长脸，这五种当中圆脸是属于比较难修饰的。因为圆脸大家给人的感觉是，如果说修饰不好它可能会更圆，如果你修饰的哪里稍微有一点，就会感觉上哪块稍微会比较塌一点，就脸颊会塌下去。所以说圆脸要好好的跟大家讲一讲它到底要怎么修 饰。真的，我其实不是个圆脸，我只是现在肉稍微多一点而已。 我不是那个， 我不是胖，我只是肉很多。对， 好了，我不挣扎了。 那我们今天就修一半好了，一起看一下对比图。 来，方便把我们把眼镜摘一下。 那现在就是我们先修， 我想问一下，这个修容的方式也是适用于男生的是吗？ 对，这个肯定因为是男生嘛，所以相对于适用男生，但是位置上可能会跟女生的是一样的。女生的好比说女生我们是比较讲求的是属于说 美， 大面积的这种大面积属于说咱们是从 太阳 穴开始，一般是圆脸是属于太阳穴到脸颊中央的位置。 我们范范离话筒近一点。 好，我稍微离话筒近一点啊。咱们正常的话会是女生会是说从脸颊到就是太阳穴到脸颊中间这一块的属于弧度。 弧线型顺着脸型往下、下滑这个位置。但是实际上男生呢可能会稍微硬朗一点，它是属于说从太阳穴直角到我们这个牙关，再从牙关打下来。 所以其实男生他需要有脸型的棱角分明，才会显得阳刚一些， 才会显得阳刚。要不然说按女生来打的话，他可能会变得很 美丽， 美丽。 对， 哎，我们现在试试给他打上去啊。 现在 我以为我 按女生的标准来是吧？ 先按男生吧，一遍男生一遍女生， 可以。 就是我这半边脸是男生的化妆方法，这半边是 女 生 的化妆方法。 好好。哎，我以为我到了周日可以逃开了被当小白鼠的命运，为什么周日还是这样？ 上镜会更好看、 小白鼠至少你还白呀、 哎，真的，他真的很白， 对不对？ 在 男生的肤色里面是他 没有 上，所以算男生当中好的。 哎、 我能说，因为之前涂了一点那个素颜霜，才把肤色调上来的吗？ 有备而来呀！我给大家先用这个修容棒画出来，让大家更明确的 画一个 区域。 修容棒 好。 在这个接近鬓角这个地方画一条竖线， 哇，基本上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它是属于说直线型下来的。但是如果是女生的情况下呢，咱们换一个方向啊。 好，也是同样的画法，在旁边也是先在鬓角，但是这有一点弧度哈、 女生的这个线条会更柔和一些。 对，女生是这样，属于说它会有一种温文尔雅的这种下来的， 像水一样。对。 之后大家可以，如果用修容棒可以用手晕开，也可以 用 刷子晕开，这种两种方式其实是都可以的， 但是用手可能会 习惯 更加贴合吧。 对，用手的话，因为手我们手有温度，所以它会更好的去散开它这个散开它这个修容的这个区域。但是用刷子呢可能会更好打开一点。来，让我们打开它。 现在就是脸上基本都会看到阴影了、 哦，原来修容要修这么一大片面积。 对，我感觉我整半张脸都被刷子刷了一遍。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就是考虑到咱们经常会看一些美妆博主嘛，他们的欧美妆跟亚洲人的妆容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修容上的一个，还有 他们会把脸弄得更加立体。 对，他们会把脸，特别是欧美，他们会特别讲究线条，还有粉体，就是所以说他们那边更像是说女生的话，也会更像是男生这边的这种修饰方法， 棱角 他会把哪个棱角都分得特别的精确。所以说在对于亚洲人来说会更讲究说线条的整体柔和感，他们不会给你那么强势的那种分棱。 我这有一张照片，就是亚洲和欧美的这个不同的立体感 底妆的。 对，像欧美更注重这个，像鼻子两边呀、都有这种阴影，然后但是亚洲脸型呢可能就旁边两侧会多一点。 这张图真的是很有代表性，就是在脸颊这个位置。 对， 亚洲人的脸它其实相对会饱满一些，它会把苹果肌这一块打得特别的提亮， 更加突出 一点。但是呢欧美会在横向的脸颊这个方向去提亮它。 是的，就是它的这个其实不只是在脸两侧打阴影，它的这个鼻两侧呀，或者是这个下颚的地方都会打上阴影。 就是亚洲是非常追求锥子脸的， 是 亚洲人的审美当中。 而且你看、男生基本上他会有这边的鬓角嘛，鬓角的话，如果是说稍微这边的头发会发际线往后一点的情况下，你就可以稍微往前打一打。 天意很年轻，他的发际线没有后移， 所以他 发际线我只是刚好理了个短发而已啊。 告诉大家，这个发际线咱们可以往前打一打，包括我自己的，我这一面发际线你可以看到，我这两面的发际线是不一样的。 女生因为经常往后面扎头发， 所以在你散头发的时候，或者是说你要把头发扎起来的时候，可以稍微用阴影去打一下它修容，你就会看到它整个这边的弧度会更加圆一点。 对， 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视频的示范，在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982，在微信的公众平台也可以搜索982魔力工厂来看。应该 看 看现场来演示， 是说这一面的脸，这一面的脸可以看到它的线条会更加的清晰，就是属于说它这整个的弧度。那那一面的脸呢，就是属于说 更阴影更多一点。 就阴影的话是属于说它整个脸原本是它比较白，所以它的脸正常的照光度估计会到这儿，但是因为阴影打了之后呢，它的脸所有的 缩小到前面， 缩小的是前面这一部分。 孙悟空。 对， 那个感觉， 我要自己看一下你们到底把我画成了什么样，孙悟空都出来了。 没有， 没有， 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没有那么夸张， 明显 就会两个脸颊会往回收。 对， 因为圆脸它会变成稍微往长。 我觉得这一边的脸好像这个部分更突出 一点， 对吧？这边就是更柔和。 对，所以这边适合男生一点。 我们修容的情况下，不光是打 侧影，也不是同时我们还要让它有高光， 高光 有高光的情况下呢，其实像我们像这天一的鼻子其实就很高了，就不需要再打这个、 啊、我算高的、我谢谢你，我第一次听了这样的评价， 其实看起来是挺高的了，就不需要打咱们的鼻翼两边的侧影。 嗯， 反而是说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我们用高光把它上面的这个中间鼻梁这边让它提亮一点点。 那如果鼻梁没那么高的话该怎么办？ 鼻梁没那么高就得是需要说咱们要把侧影打上之后，同时呢还要在 鼻梁上打高光，且要打鼻影。 对， 现在只是在 T 区稍微给它提亮一下。 嗯， 所以这种提亮一定要用高光粉还是说用亮一号白一号的散粉或者是粉饼就可以了？ 其实有好几种简单的方法，就是如果是说你愿意去再去买一个这样的高光粉的情况下，这是最方便的方式。 嗯， 但是如果是说好比说你出门在外刚刚好没有那么 缺东西 、嗯、假如说你带了眼影盘，你的眼影盘上会有那种稍微偏白一点的颜色亮一点的、 嗯、 你就可以拿它顶替、 嗯、 同时、 嗯、 如果这个也没有的情况下，你身边或者有谁用的粉底好色要比你白一点，这个也是 OK 的。 嗯， 所以高光的最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属于说它要比你的皮肤原本的 白一点， 原本要亮一点。 嗯， 这才能说让你把你的整个层次分开。 嗯，现在这个鼻梁上面打完了这个稍微白一号的粉饼之后，鼻梁的立体感立刻就出来了，从镜头上也能非常明显的感受出来。 现在是在打， 现在是属于说苹果肌会让它的整个苹果肌，因为男生嘛、 嗯、 男生的苹果肌其实没有像女生那么 高， 女 生因为长期的笑容感他会感觉这边就是要高一点圆一点、 嗯、 但是男生会有一点就会有一点往下塌，这种塌的情况下就会导致说你整个人会很严厉。 嗯， 所以说稍微带一点点苹果肌之后就会让你感觉整个人会比较柔和一点。 苹果肌也是用相对白一些的色号的。 对，苹果肌先用相对白一点的色号，之后呢我们可以稍微带一点点的腮红、 嗯、 就会整个人会更加有 气 色。 嗯， 男生的腮红就不会给你选那么粉的， 没关系，你可以这边偏男生这边偏女生，大家看看效果。 我们现在在上腮红， 这边是稍微腮红的话是属于说比较偏豆沙红，是我们正常的人类的这种肤色。 嗯， 当然是女生的话，她们我们抹完粉底之后皮肤会更白一点，可以稍微抹的粉嫩偏橘或者偏粉是两种风格。 嗯， 当季秋天，对，当季秋天的话更好的是说稍微偏橘一点。 嗯， 无论是它不挑肤色，同时也不挑年纪，会显得你整个人会秋味的那种感受会更 浓。橘色真的是很有活力的一个颜色。 其实 这样我们现在这妆容进行到就是腮红的这个过程，然后我们也让天一好好的享受一下，感受一下自己这个左半边脸和右半边脸男生女生的区别哈。 嗯， 我们要进一小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女神百分百，今天教各位是用妆容的方式让你立刻立竿见影的就可以变瘦一号。 嗯，一会儿见。 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趁年轻别害怕一个人睡，可能是现在感情太昂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狼狈，情歌的聚会忘了谁，感情像牛奶一杯，越甜越让人生畏，都早有些防备，润色前的原味，人们都拿起咖啡，把试探放在两人位，距离感一对就不必再赤裸相对，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的人排队谈体会，岂止可惜视而无味，可能是现在感情 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女神百分百，欢迎继续锁定北京人民广播 FM98.2 AM927，我是小磊。 Hello， 我是袁一， 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和我们老朋友天一，欢迎你们。 大家好。 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聊的呢，还是刚刚说过秋冬脂肪越来越多了，我们出门在外想让自己的装束更加显瘦，或者是上镜更瘦的话呢，怎么来通过一些小妙招来调整一下自己的脸部的脂肪。 脸部的脂肪 能调整，遮上而已。如果真的调整的话，全脂肪都堆到一块儿去。 先 堆到这里， 对，先每次出门前先揪下来一块，回家再挨回去。 好了，确实是一些非常实用的，可以在你出门之前大概半个小时，如果手生的人半个小时， 手快的人几分钟就搞定了。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活力九八二，在新浪微博可以搜索活力九八二，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来观看我们现场的示范。今天我们拿天一的脸做示范呢，只是有一个强烈对比，一半应该是镜头 是 右边是男生， 在镜头过来 左边是女生。 对，现在我手放这一边是男生的画法，然后左边是女生的画法。大家如果通过镜头来看，会发现我的脸有点歪，就是男生的这一边比较往上走，女生这边比较往下垂，这是根据脸型的就男女的化妆方式不同导致的一种效果。 但是现在从我们的肉眼包括镜头里拍摄出来，脸的修饰作用还是很明显的，就感觉立刻作腮了。 作腮 让他感觉什么？ 作了腮。 对，还真的有一个方法是说，如果实在是找不准你自己到底该画哪里，就把嘴 腮作 腮给 作进来，是吧？ 对，作进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一块和这一块是我们普遍要画的，凹进去的是我们要画进去的地方。所以说，像这一边呢，是整个下巴这边下线条，就按凹进去之后的这样的线条，去打一下。就 OK 了。 然后其实你是不是会建议说，新手上手的时候最好用一些什么样的质地去用的话，可能上手会更快一点，不至于一下子一块黑。 对，其实新手上手呢，我比较更建议说是用粉饼，这样的粉饼的情况下，你用刷子修容粉，你可以用去用手用刷子买个，当然不是我这种刷，我今天是方便去带 携带 正常的修容刷呢。其实大概是说大头的这样的扁的扇形的这样的一个刷子，这样的刷子呢，你蘸取修容粉的次第要少一点，并且呢，你整个打的弧线形要更加方便。所以其实修容粉更好的作用是在于你每次蘸它不会说像我们修容棒 蘸多了， 蘸一下子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基本上你要是推不开的情况下，你的脸就是有一块黑色。但是修容粉最好的质点呢，就是在你打这一这么样去，我蘸了很多， 它是薄薄的一层， 打上去它也只是薄薄的一层，它会很匀。所以正好，如果是说你要是刚刚好想要尝试这种修容的情况下，建议你去买一个修容粉。牌子上其实大家都懂一些牌子，无论是属于说像我们最经常熟知的什么美宝莲啊、3CE 啊什么等等一系列这样的牌子都 OK。 因为修容粉质地上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区分，所以说你可以更加的感受到的是粉饼要比那个棒棒要 膏状的， 要膏状的要更好的 容易上手 去上手。 哎，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不同质地的修容粉它的持久度会有什么差别吗？ 会有，就是如果是说你的粉质膏状会特别干的情况下，但它持久度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因为干的话它其实对你的肌肤的贴合度没有那么高， 所以粉反而持久度会更高一些吗？ 对，如果是说 发现天一到了晚上以后变胖了，变胖，因为粉没了， 粉一点点就没了。 我跟你说，对，我突然间无言以对，我想我哪里晚上就变胖了呢？ 因为修容的部分一点 一点 不一样了。 就是节目结束之前，发现我脸又胖回去了，是吗？哎，老师，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刚才你给我画完之后，我觉得像脸的这个部位就是有点起皮，所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是应该画完以后你起的皮吗？ 对，真的是。上节目前我还特别照了一下镜子，没有。这是 原因，是因为刚才我给你在这个部位打了高光粉，一般高光粉会比较干，所以因为秋季嘛，我们的皮肤它会经常的就是属于说非常干，让风吹的会皮肤会经常起皮，所以这就要求说在秋季的时候我们的保养品一定要说保湿度尽量就可以，甚至说可以稍微油一点的这种保湿度，让你的皮肤肌肤的里边的水分要充足。 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直播间现在33度，在这样的秋天，然后这么热， 已经热， 燥热 的。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如果我想要一个好的修容效果，我必须在画修容之前把皮肤的水分先保住，这样才免得像我这种出现起皮的效果，反而这样就不好了，对吧？ 对。 但是好像有一种修容棒，它是里面有一种多醇类的保湿剂，这种修容棒呢就适合我们这个干燥的冬季使用。我们可以 去，但它也是需要分皮肤，因为大家都有是有油性皮肤，还有干性皮肤， 还有 那样的皮肤就比较适合于说你皮肤本来就比较干的。如果是油性皮肤的情况下，那样会反而造成你的一个大块的油。对， 说了这个修容粉、修容棒，还有一种叫修容液，我们也会平常使用。 修容液其实比较更适合于什么呢？大家比较专业化妆，像明星啊， 舞台妆，对， 因为修容液会更好的说是造，就是方便说你整个的脸部的，就是这种立体感的打造。但实际上在我们日常当中呢，它可能会比较厚一点，它要比我们的修容棒还要厚，所以说会 看着太夸张了，对吧？ 对对对， 水分比较多， 对， 它比较适合就像你刚才放的图片那种欧美式的妆容，其实用它会比较方便适合。但是可能说咱们对于普遍的亚洲的这种日常生活妆来说，这种的妆容会比较显得妆感太重，因为现在大家都讲求素颜裸妆嘛， 是的， 所以说我们都会选择一些稍微质地轻薄一点的。 对于像我新手这个时候比较不灵巧的人来说，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质地来画自己的脸更加上手呢？ 就是大概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叫做矿物质粉，这样的粉质呢，你看起来你用手摁下去它是软软的，但是它会回归到最开始的，你摁完之后呢，它那个印儿会回归到它最开始没有印记的那个样子， 就有记忆弹性，是吗？ 对，它会有记忆跟弹性。但是这种粉呢，首先它一不是很容易碎，二呢它这种粉它自带，它因为矿物质嘛，它会里面会有一些营养还有保湿的成分，所以现在在秋天的情况下你用它的话是会更好的上手一点。 可是我听说矿物质粉很容易堵毛孔，有这说法吗？ 所以它的卸妆要求会很高 啊，所以你要认真卸妆。 对对对，就是其实我们大家都会说什么样的粉啊，你甚至可以不用卸等等这一系列的粉，就是这种说法是不存在的， 就彩妆一定要卸妆。 对，我只要你化妆了，只要你上了粉底还有粉质的这种东西，就一定要卸妆。 天一素颜霜也是要卸妆 的，也是需要卸 的。 素颜霜特别经常会堵。 对，我其实想说一下这感受，就是我觉得涂素颜霜这个事情在之前每次要注意就是要保湿，就如果不保湿的话，涂完素颜霜也会有起皮的感觉。 它里面其实有矿物质的。 对，然后就是涂完之后如果不洗的话，回家会感觉整个这个皮肤就在睡觉前会感觉特别明显，就是有点那种皱皱的，就你自己感觉是不舒服的。所以不管你是做任何这种修容的效果，用任何化妆品，妆前和妆后对于皮肤的保养都特别特别重要，尤其是秋天。 对，那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修容质地的这个区分。如果想要控油或者是脸上不那么油的话，可以选择修容粉来使用。 对， 如果想让自己的修容不那么干，像天一刚刚说有点起皮了，那可以选择修容棒，因为它 会含有一些这种水分和油性在。 对，然后如果想要自己的妆容特别特别的立体 3D 的话，可以选择 修容液。 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肤质啊，或者是自己脸上的这个色号来选择不同的修容 对 质地的选择。 那与此同时，其实我们还有说像很多分脸型，但大部分就是今天主要教大家一个非常就是无论新手还是老手都可以方便去用的，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缩腮这样的方式呢，会让你很好的找到你需要哪里进行修容。之后呢，大家普遍的脸型其实就是像大家普遍的脸型可能就是类似于说把这边挡住这样的一个圆形的弧度下来的，所以说大家可能说有的人会在下半部分这一边的立体感会比较低的情况下，你可以在下巴的这个凹着进行稍稍抹一点点，就是我们的修容，你会把发现下巴它的嘴唇下面的这一块会觉得很立体，会凸出来。 对 之后呢，同时如果是说你上嘴唇想要让它更好看一点， 上颚 部分就是可以在人中这个地方稍微给它抹一点高光粉，它会把上面这边突出，整个嘴会更加的饱满立体。 真的，就上面涂一个高光，下面涂一个修容，立刻 感觉我的嘴就更大了，是吗？ 是大 了。我觉得嘴唇本来就有点厚，这样是不是变得更突出了？ 跟嘴唇没关系，是整个嘴的形出来了。 出来了啊！ 可能下巴都会变尖一点。 对， 我本来就是下巴唯一的脸，就是下巴能尖那么一点。 有吗？ 有。 笑出来都会尖。今天满足了你的愿望，下巴更尖了。 这是在区分不同脸型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做一些小心机， 对对对， 只要一点点，可能三秒钟的一个小手法，就可以让你的脸型立刻就与众不同。 对，没错。 其实除了化妆以外，在女生而言，可能男生会稍微吃亏一点。男生可能只能打个修容粉什么的，或者不行的话，我留个络腮胡子，自带侧影。 对， 这开玩笑，不是每个男生都能留出络腮胡子。 对， 女生有饰品。其实饰品也很重要，也可以帮助很多。 其实女生饰品大家都会经常容易挑错的一点，就是大家不分脸型的戴饰品， 就觉得我觉得这个好看， 对，这个好看之后就去戴了那个饰品，反而会让你觉得你整个面部反而没有添加了你的色彩，反而让你的面部会 帮倒忙了， 会帮了倒忙，让你的面部缺点不断的放大。 就是所以一个小小的耳饰啊，或者其他的配饰，也会让整个装束看起来更加不一样一点。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了是有夸张版的，也有一些很 平常 小可爱 的 简洁一点的。那夸张版呢，其实大家会经常在明星身上看得到， 像那英 啊，还有什么范冰冰啊这样的明星，他们在走红毯的时候都愿意去用大一点的耳饰打亮自己整个肤色的状态。 所以这个跟脸型是不是有关系？ 有关系。那其实 因为范冰冰的脸型就什么都不挑啊， 对啊，那种蛇精脸是吧？ 但是范冰冰的脸型，你看她，你有看见过她戴一些就是属于说像下面特别尖类的吗？就是属于说类似于心形、菱形，她这样的饰品她很少戴，她反而会去戴，因为她的脸型其实有一点偏，怎么说，有点稍微有一点点的长，她下巴会很尖， 对对对， 所以她下面的话，如果是说戴类似于。我这边还真没有那么尖， 他不会戴耳链是吗？ 对，他不会戴那么尖。 耳链这种线条太长的，他可能会避开。 对， 就是 而且像 旋转 类似于这种感觉的吧，它下面会很尖的类型，它会很 就像小磊现在戴那是不是偏尖一点？ 我这个就是偏长的， 偏长一点， 短的脸或者是圆一点的脸， 圆一点的脸，他会戴着说会把你的视觉感放长。 对对对， 所以你看范冰冰，她经常戴的是说下面弧度偏圆一点的，因为她下巴很尖。 所以像范范，其实你也算是长脸。 对， 你今天虽然戴了一个长 的 耳链，但 是 下面是一个 球， 是的， 它会把下面这个整体感受往上圆一点。 对对对。 那就例如我们， 例如这个圆 脸 怎么办？ 情况下， 脸胖的小姑娘啊， 圆脸的其实情况下会介意说戴这种夸张的情况下， 这个很适合你， 很适合我。 直线条没有那么多弧度的，让它直线条下来，它会给人感觉说啊，你整个样子是 更加修长了。 可是我在想，因为圆脸它在脸的各个部位，它可能肉会稍微有点肉嘟嘟，戴这么夸张的耳饰，会不会让人把目光全部都集中在这个下颌的这个部分？ 哎，那倒不会，他这样的耳饰戴到这儿了，他会可能会集中在这儿，但是因为有耳钉 在耳垂的地方， 耳垂的位置，但是因为有耳钉这样的位置存在，所以他会让他 两边的视觉感会收缩一些，就相当于它留络腮胡子是一个道理， 又打了侧影。 那颜色是比较选择深一点的， 所以有这个 倒不一样 投影过来。 当然，同时还有圆脸的情况下，这样的小线类的，就包括我们今天小磊戴的这种线状的，也是 OK 的。 哇， 这样的一个线状，它是直接把你这边的脸型圆脸的，因为它是到这儿弧度就回去了嘛， 对， 所以但是因为戴上了这种长线条的，你就会看到它第一反应会顺着耳钉往下去。 对， 就是它会顺着耳钉往下去，它会感觉你的脸会更长一点，就不会那么圆，不会那么肉嘟嘟的。 这个耳线很漂亮。 对， 之后如果是说，假如你的脸部可能是说，当然鹅蛋脸真的是不挑，鹅蛋脸是所有最受宠爱的脸了， 对， 它什么都不挑，你戴什么都 OK。但是还有在就是方形脸的情况下，可能就是也是需要说不要那么长， 圆一点的是吧， 要圆一点。方形脸特别适合戴什么呢？就像代表人像舒淇，你经常看到他会戴一些大的耳圈。 就是那种那个公交车上的那个手环那种， 对， 适合方形脸，因为它可以把你的棱角变得更温和 一 些， 而且就这种它的耳圈会把你变得更女人，不会有那么凌厉感。 那方形脸就不适合戴长方形啊、菱形、正方形这些， 对对对，反而会让它感觉整个脸会更方， 线条更加明显。 那它的长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长短上一般圆形的话，其实它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因为圆形它的就算大圆的话，它会突出你的脸部这边会更小一点。当然介意的话，如果是说看你的服饰搭配，如果你的服饰其实没有那么想象中那么 夸张， 戴那么大的圆形，反而整体的造型会被扣了分， 见怪。 但是如果是说你平常日常的情况下，像我们有一些小耳圈就非常可爱的，就小女生也 OK， 什么 这种， 对，类似于这种的，你稍微一些小耳圈啊，这样的小的小搭配也会有一点点小个性，反而会更加的体现出那种 感觉， 时尚感 fashion。 但是其实你们刚才说的就是那种最简单的两个大圆环， 对， 可能从小到大都可以有。在你穿白衬衣、白 T 恤、牛仔裤，就是你的妆容整个都简单的时候，把重点关注点都集中在你的耳朵上， 集中在耳朵上也是 OK 的， 很好看。 所以就是很多妆容，大家可能都是说，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啊，这个也潮流，那个也潮流，那我就都穿到身上。 重点太多， 对，重点太多，反而会让你觉得，哎，我看哪里好呢？ 眼花缭乱，哇，你这个人真的今天 好缭乱啊！ 想的地方有点多。 对。所以听了刚刚范范这一番给我们的介绍，我们能总结一下这个小技巧啊，就是脸长的呢就 选稍微短 一点 圆和一点的，那脸方的呢就要去选一些 圆滑一点， 稍微圆一点的会把你就是把你的缺点盖住。 对， 之后呢像 方形脸呢， 像方形脸就是属于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带圆一点，如果是长 基本上找自己的反义词就好了。 对，方带圆， 对对对， 圆带那个稍微长一点，之后长脸带短一点，短脸带长一点的， 尖脸不要带尖的，对吧？ 对，尖脸绝对不要带尖，它会把你的整个棱形会更尖下去，反而就让你觉得脸会比例失调， 你这样弥补自己的缺陷。 对， 互 补原则也是。 对，没错，这就是互补嘛。但是其实我们大概就是今天所讲的这些妆容上也好，我觉得大家都要放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每个人面部上的重点不可以超过两个。好比说你今天眉毛跟眼睛眼部周区画的是比较重一点的，那你的唇妆呢就尽量选择淡一点的。如果你眼部周区呢会稍微比较就是很轻线条， 自然的那种， 对，所以你唇妆呢可以稍稍 夸张一点， 夸张一点，会有一个这样的比例在。当然如果你今天要搭配的，好比说我今天这个耳钉我是球球的，那我可能整个面部妆容呢，我的眼角会稍微偏柔和一点，因为整体妆感会感觉是更可爱一点。 对， 如果是说今天像我们美女主播她这样稍微整体感妆感会比较时尚一点呢，其实眼线可以稍稍的再往外出一点。 我是没画眼线。 哇，那这个实在是真的很漂亮， 天生的 大眼线， 天生丽质啊，没办法。 就是、睫毛稍可以，就是眼线的话，可以稍微再往后一点，会觉得整体会 其实可以有一点妆感， 对，会有一点妆感。 其实这个除了刚刚说的眼线，我觉得这个眉形也可以来修饰我们的脸的这个胖瘦。 就像我们区分是亚洲人啊，欧美妆跟我们的什么日韩妆啊，还有我们亚洲妆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在眉毛。日韩会更加偏于说是一字眉、平眉，但是现在呢，我们作为亚洲人的话，情况会更加有稍微带一点点小眉峰的那种柳叶眉，稍微有一点。但是欧美的话，大部分都是挑眉， 对 对，所以每个人的风格会 大有不同，换一个眉毛相当于换了一个人。 对， 哎，下回好想看一看在天津脸上画眉毛这个事情。 哎，我真的带了眉笔。 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来看看这个天意是怎么来通过眉形来修饰自己的脸的。 对， 周六的节目我已经被画过一次了， 现场大变脸。 那刚刚范范和我们说了，修容和耳饰都能够让脸更加来看起来瘦或者是更加立体。其实我觉得这些啊都是能够让脸变得瘦一点，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看自己的脸型。就是先来认识一下自己的脸到底是属于什么脸型，再来选择这些方法。那女神下午茶呢就到这儿了，下面就是进行我们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来。今天的秘密花语呢也是一个吐槽啊，这个有一个大学生呢，是个男性啊，但是他呢有点偏向腼腆，但是在他的熟悉人的面前呢他又非常的活泼，但是来到了大学之后呢有点小小的孤僻，但是他觉得呢这也不是什么问题，所以呢他想问，在大学里喜欢独来独往是正常现象吗？或者是不正常现象吗？ 要问男生吗？ 啊，就是他是一个男生啊。 其实我觉得我跟他有点像啊，就是在大学阶段，为什么说喜欢独来独往？是因为，我的性格可能不是很喜欢玩游戏，但是当初我的宿舍的舍友都是那种游戏控，他们是一天除了上课，不对，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的时间都在玩游戏。那这个时候我自然跟他们很难合群，起码在这爱好上面是不一样的。 就道不同不相为谋。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没办法像他们每天在一起做同样的事，我做不到。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可能我就显得有点独来独往，但是我在追求我自己的生活，比如说我比较喜欢看书，我就去图书馆多一点，我觉得独来独往在这个角度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另外一个角度上呢，我觉得有问题在哪儿？如果说我在任何场合下任何情况下都独来独往，那会有点悲惨。比如说吃饭，你们有没有感觉一个人吃饭是特别悲惨的事情，一定要找朋友 一 起。 送你一首歌吧。 什么什么歌？ 我一个人吃饭谁家。 到处走走停停都一个人是吗？所以你发现没，在这样的活动里面可能一个人就比较惨，比如一起唱歌，一个人 K 歌也是特别惨，对不对？一个人 可以 K 了起来磕吗？ 小的 包间了是吗？ 包间是吗？ 那也对，但是其实还是两个人比较好，就有个伴儿嘛。所以从这些生活的角度上来讲，如果你一直独来独往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你生活中缺少了点东西，你的人际关系一定是出问题了。 因为大学们不同于高中初中小学来说，就是我们放在这个校园生活里更加的开阔，交际的人啊也会更多一点，不像高中只有一个班或者是一个年级的，像这个大学还有什么社团呀，什么各种活动都会有很多的这个交往。但是如果喜欢独来独往的话，忽略掉和其他人的这种交往，我觉得也可能会造成一种性格上的这种偏颇吧。就比如你可能本来就很腼腆的话，你再独来独往可能会更加的不善交际。 他会给你留一个隐患，就是你一旦步入社会的时候工作，你不可能不跟人打交道。如果你这项基本能力没有的话，那么你步入社会一定会吃的特别大的亏。所以在学校这个阶段一定要利用学校这个平台，比如说社团，比如说一起做的活动，利用这个机会去多认识人，锻炼自己的这种跟不太熟的人接触的能力。 对，但是我觉得在大学校园里一个人吃饭好像是挺常见的事情， 但是你会感受到，就是因为我有尝试过一个人吃饭，就是旁边 我完全不能忍受一个人吃， 不能忍受，真的不能忍受。 就是你自己吃你面前的这份饭，你就永远觉得别人的面前的饭会更好吃， 比你的好吃。因为你知道，但是吧，现在这个社会因为它发展的速度很快，像有些大城市，像比如说日本的东京，横向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它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大家可能很难找到相同的业余时间。 对， 所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消费的那种观点是一个人的。 对， 比如说像咱们国内很有名的一个小火锅品牌，我就不说品牌了哈，它那个为什么会这么火，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座位不像别家都是一个餐桌一个餐桌，它是连起来的，所以当你挨着坐在一起，从背后看根本看不出，比如说你是一个人去的，但我坐在你旁边，我们三个是一伙的， 对， 咱们四个坐一排，根本看不出你是一个人， 蛇形的座位， 对对对，所以在心里面是区分不出我一个人今天来吃饭很孤独，就是大家各吃各的，所以在消费的这样的趋势上面会有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 是的， 但我觉得天一说的很对，就你千万不能进入这个怪圈， 就觉得我很享受一个人，我跟你们就是不是一类人。 完了，那就在社会社交上会真的产生障碍， 因为你是一个社会动物。 对，它的前提是在大学期间，这个期间真的不建议，因为工作时候像袁一说的那个特殊情况没办法。 对对对， 对大学真的不建议的。 是，大学嘛，我觉得还是以更加的这个开心的这个生活， 开放一点状态。 对，千万不要因为不喜欢某一个人，或者是有一些沟通上的这个不同，就放弃了和别人一起吃饭啊、一起玩的这种机会，还是要多和别人来往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好的，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欢迎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活力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Sweet.